大老师，大张伟， 大先生也得不是大张伟。我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 好， 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我们今天说七夕啊，掐指一算，掐指一算， 就这个周五嘛，8月10几号， 17号应该是 啊， 下周，下周 3、4、5、6、7啊，还真是8月17号， 对，又到了每年的一些就是庆祝的时候了哈，这个天，这个月。这个街道有巧克力呀、啊、玫瑰花呀、啊、烛光晚餐，有一些老套了。 对，我觉得我们要过就要过中式的 double 的。 对，你看七夕、牛郎织女不就在鹊桥相会了吗？啪一下断了。 对，其实它是有一那个故事的哈。我们要是给对方一些感动呢， 是 真的是需要想出一些花样 哦。 你实在想的枯竭了，哎，出去玩去。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像什么玫瑰花呀、巧克力呀、礼物啊， 什么都送过了。 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是应该出去玩一玩， 对吧？啊， 对。 我跟你讲啊，作为过来人，咱们也是80后了， 对， 谁还没谈过几次恋爱呢？对不对？在恋爱当中如何维系两个人的情感？你看，给他咳的，然后给你热进嗓子后吧，一热也很开心， 啊、 对吧？ 是的，是的。 就那种 什么进嗓子头吧， 情人节包装的哈，我觉得非常适合旅行出去玩呢。得跟要么就是惊喜，那个惊喜一定不是，我觉得惊喜有两个方式到哈。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在某一个桥段里，你俩说过这个地方，也许当时也许没有时间、没有钱去满足这个愿望， 对， 但是你记住了，他其实心里也有这个小小的这个节点，突然哎，咱们定张去，咱们去哪儿去那儿啊？轰，他想起那个点来了，他很开心。 对， 绝对很开心。虽然有点贵，虽然假期有点长，但是这两个人非常的觉得哦，他还记得这个事情。 是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嘛。 对， 对， 你跟谁一起去很重要。你跟你另外一半去，你不得布置好好的？ 就是啊，你这个东西吧，就是无论你去哪儿啊，但是呢，你跟谁去很重要，去的方式和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浪漫是很重要的。 对，女生特别浪漫的。Darling， 我们这次去哪儿？露营。去看星星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对， 对吧？其实我们今天网罗了全世界不分排名先后的好好玩的地方哈。第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下面呢再说了哈。 好， 其实我们说到乐园无非那几个，像方特啊， 方特 不是迪士尼， 迪士尼 环球影城， 那方特也挺好的， 也很好的、欢乐谷都是属于， 是啊，还有熊大熊二呢， 对不对？很多很多恐龙乐园， 对啊， 很多哈， 是 就看您和他喜欢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一致的哈。 对，如果要是两个人都喜欢乐园，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给你推荐几个。 对对对，这个上海开了之后呢，离得咱们那么近，不用出国再去玩了， 是多方便啊。 对呀、不用什么去法国呀，再说去日本什么的了啊。香港也有，是我国国内的，但是稍显远一点吧，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到底下半段的有哪些精彩的推荐？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好的。

前面 来过这儿啊？ 是啊，这是地标性的建筑， 对呀、 啊，去、 啊。 然后呢，再到这个闷骚的水畔酒吧、 哎、 Opera Bar 来杯鸡尾酒，最后享用一顿华丽的海鲜晚餐，嗯，浪漫指数飙升。 这事儿定了， 定， 真好。 对， 嗯，一切都是按照步骤来的。 是的， 晚上呢，一觉睡到自然醒。哎呦， 啊、哎呀，我好羡慕自然醒。别跟我提自然醒这个事儿，我容易睡过去。 真的是， 嗯， 就又说到自然醒了。 对啊， 周驼呢，用他那个垂目的双眼看了我们一眼。 哎呀妈，还垂目的双眼。 我觉得周驼这个年纪啊，自然醒 一个老者了。 自然醒很难，因为他那个生物钟的原因， 嗯、 睡得早，醒得也早。 嗯，其实这也是自然醒，只不过自然醒是五点。 生活有规律也是一件好事情、嗯、 啊。 周驼，你不用太过于难过哈、啊。我不是难过，我说我忽然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自然醒了。 啊，对呀， 对呀， 谁没有年轻较大的时候？ 一觉也是十点钟。 啊，是我那一觉能睡到两点， 真 是、 啊、 下午两点， 真是幸福哈、啊。 嗯， 我们再去一个也还是非常浪漫的哈、 嗯， 毛里求斯。 对， 虽然也是全年热带气候，但八月平均气温24度，舒不舒服、 哦、 又有混淆马尔代夫的美妙海滩， 嗯， 让毛里求斯成为不错的选择。热带森林之上，岩这个岩峰啊，岩峰想起我们的朋友 了，对，岩峰好 久 没 有见他 了， 对呀、啊、造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起伏如浪的山丘上盖着大片甘蔗种植园、 哎、 那个温香味非常好，河水从百米高的悬崖上滚落，让它有了不同于其他海岛的独特魅力。 嗯，是的，你可以享受最美的海滩，吃不完的新鲜海鲜啊。对，在毛里求斯最佳的浮潜点就是蓝色海湾海洋公园，探索大海的秘密，然后去白鹿岛自然保护区欣赏远古森林和稀有的野生动物。 我们经常会在海岛的一个项目中看到风筝冲浪的景象， 是的， 还挺挑战勇气的，是吧？唰、 哦、 就起来了， 对，那一般人还站不起来呢。 是啊，风筝冲浪呢、 嗯、 也是在莫尔纳半岛上值得体验的好项目、 嗯、 专家级选手可以到珊瑚礁之外的海域，借着呼啸不停的海风征服独眼， 嗯， 马纳瓦，这都是一些顶点哈。 对，马纳瓦， 对，这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些可以触动人心的部分哈。 是， 这个巨浪滔天的时候，你会感觉有时候还有些翻板爱好者， 嗯， 在这个板子上体会与海浪亲密接触， 嗯， 对不对？侏罗纪公园二有一个惊人骇俗的海豹，就是他们在这个冲海的时候呢，一个大鱼哇、哦、就在海浪底下出现、哦，那个非常惊悚。 是的，是的， 对，不会出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哈、啊。毛里求斯还是很风平浪静的， 安全的。最后一站啊， 最后一站呢？这个我们好像很少提到的、 哦、多巴胺、啊、不 多巴 胺，多巴 哥， 多巴哥，哎， 多巴哥是哪儿呢？ 是 这个多巴哥，它是位于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很有异域风情的海岛。 嗯， 这个岛屿周边的潜水体验非常 不错，那很好了。 对，岛上除了一些零星的古堡，你看它有古堡， 嗯， 然后还有许多的渔村啊，对，渔村，这个村中浓郁的本地风情真的煞是宜人 哦，很 local。 对啊，想象一下，两个人懒懒的躺在棕榈树下，或是漫步海滩，这是有多浪漫。 如果这一年从2018年1月1号起到这个现在8月9号啊，那个一直没有出去的朋友，你想想这个场景还是吧，还真是相当贪恋这种感觉哈， 有点心酸 是吧，咽去，先乘船前往情人湾 Lovers Bay啊、 嗯， 那是大自然专为情侣准备的礼物、 嗯， 沙滩或者金黄或者玫红，金黄玫红的沙滩， 真漂亮哈、 啊，玫红的沙滩 啊，对呀、啊， 没见过。 哎呀，渐渐投入平静碧蓝的大海，幽静无比，可以在小村夏洛特维尔，不是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维尔， 对，雇一位渔民接送你们，一直怕到了那里啊、你们一辈子都不想回来。 你看啊，这个情侣之间的行为啊，其实啊，也不用那么的精心准备。如果两人合拍一致的话， 对， 到哪里都是每天的纪念日。 没错， 这不都是情人节过来都走过的一些瞬间哈、啊？过日子就是平淡如洗嘛。 真的是一个七天接着另一个七天。 没错，没错。哦、怎么经营啊？比如说这一天咱们点外卖点的多了，哎。我们买市场采购点新鲜的食材做一顿， 对，偶尔还是要做饭的、 啊、当然了， 对、啊、 虽然到 家里要有家里要有烟火气嘛，虽然说我不会做，但是没关系， 另外一半 可 以做呀，你可以搭个帮手啊， 啊， 对不对， 我洗碗 递个筷子呀，倒个油什么的、 啊、 是吧， 是是， 就是共同营造一个 对 浪漫的生活气息、 嗯， 人生需要各种的调剂哈，除了你自己的精神和物质之外呢，就是去旅行了。 嗯， 旅行包括很多，